惨卑微，奢求来世再爱你，希望每晚星亮如梦时有人来代替我吻你。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 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盛放，秋季叶水流动，惊天海浪 我，明晨日清朗，留住时光，孤芳欣赏我红妆，爱会在寒夜发光，真心好比磐石坚壮。如明月有见有赏，比星宿夜空里发光，玻璃般脆弱，请你轻放。静了，我们也静了，抹完眼泪，要记得开心的笑。星辰碎了，晚灯暗淡了，我想起你，如何大的痛都会变少。天空有雨水，清风送遥，大街知道看你。天清更是美，多么想有缘终于可一起。朝着前方，找到想找到地方，追到着消散荧光，专心应得太阳升当。春季鲜花会盛放，秋季叶水流荡，今天海浪，冬天盼望，明晨入清留住时光，孤芳欣赏我红妆，爱会在寒夜发光，真心好比磐石坚壮。如明月有见有赏，比星宿夜空里发光，玻璃般脆弱，请你轻放。 心从不停，谁的命令 成黑洞，有时候爬上彩虹，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 命运一直走，是一个宝石就该闪烁，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一首来自张韶涵《淋雨一直走》。早上好，周末的早晨，感谢你依旧锁定在 MyFM 100.5 周末早阳光，我是苏黎。参与节目互动，分享听歌感受，可以添加微信公众号 TJ 下划线 MyFM 1005，你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到。接下来郭靖的一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开启我们今天的周末早阳光。 陷入沼泽，才让天的颜色 想着他，你听不见我的心在喧哗，明明我知道却装作没想法，是善意人意还是傻瓜，你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看不见我的笑都受伤，世界有多大只剩下一个他，遮住我的星光还占领着你的善良。 支持我，支持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许志安。 昨天像一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空虚，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娘，怎么放也放也放不下的理想，我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 能为你，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

十二点，周六晚上八点到十点 ，DJ Holy 为你开启两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Got Mine， 只在 My FM。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FM。 中了你的钱，来了不敢不敢再眨眼，生怕错过错过你瞬间，爱有危险，喜欢不止一点点，一种特别特别的感觉，可以很久很久都不变，是你在我梦里完美的表演，就像 Q 人 Q 人的绵绵，一直甜到甜到心里面，爱有危险， 一首来自何曼婷《绵绵冰》，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 Suki。 最近呢，韩寒携手霆东小伙伴演唱了刘家昌在1985年创作的《在雨中》这首歌，来作为电影《乘风破浪》的主题曲。歌词说，你说人生艳丽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忧郁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非常有意境的歌词。电影《乘风破浪》呢，将在1月28号大年初一上映，可以期待一下。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 免费送货上门， 谢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首来自海明威《老人与海》。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周末早阳光，我是苏Kin。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台湾第一支芭蕾嘻哈舞曲，成功诠释出现代灰姑娘勇敢加梦幻的精神。许慧欣呢，在这首歌中不但首次尝试了声乐的唱法，还在原先擅长的 Jazz Hip Hop 舞曲中融入了芭蕾嘻哈的元素，充分展现了她柔美中带一点中性率真的多面性格。马上听到许慧欣《孤单芭蕾》。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Yeah. Okay, I'm just kidding. Hey, hey, hey, Don't stop the music, my FM. Don't stop the music, 给你好音乐不间断。 Don't stop the music, 只听歌不听话。畅快音乐体验只在 My FM。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Once more, you open

更多希望在等。 曲婉婷，更多好音乐尽在 My FM。 My FM。 首来自那英《我的幸福刚刚好》，一个知足常乐的状态哈。最近呢，看到漫威里 Steve Rogers 有句话说，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如果还不满足，那么这就是生活，我们也应该接受生活本身的模样。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周末早阳光，我是苏萍。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想念最伤心，但却最动心。 记忆。 My FM Music 40，没有广告，给你不间断的音乐享受。我是 David 陶喆。 It's too hard to sleep. I got the sheets on the floor, nothing on me, and I can't take it no more. So hard to breathe. I got one foot out the door. Where are my keys? 'Cause I gotta leave, yeah. In the back of the cab, I tip the driver head of time. Get me the best. I got your body on my mind. I want it bad. Ooh, just the thought of you gets me so. 好音乐就要跟你一起分享。你好，我是吴克群。 My FM。 它才出现了一回， 真残碎，它最让人双宿双飞。啊，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再让人双宿双飞。 自周华健《奇遇天下有情人》，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周末早阳光，我是 Suki。 最近第十一届亚洲电影大奖公布了提奖名单，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拿到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等提名。亚洲电影大奖呢，是由香港、釜山、东京三大亚洲电影节合办，本届将由贾樟柯担任评审主席，共设有15个奖项，将在3月21日于香港颁奖。接下来的歌曲是来自大嘴巴，有事吗？ 我想看你的笑，你脸抽掉，我想给你拥抱，你转身到我肩膀给你靠，你翻白眼翻到爆。 口那么多借口，却没说你。

庆， 福利， 福利， 福利， 福利来了！ 新年伊始 ，YFM 100.5派发福利了。 1月16日至1月20日，锁定收听 MyFM 100.5全天节目，超值福利送送送！ 参与主持人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未来水母馆门票， 500张未来水母馆门票拿到手软， 还不锁定收听 MyFM？ 音乐不分国界，幸福不分大小。Hello，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FM。 来自 SHE 五月天，这里是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苏萍。范玮琪将在5月20号在首都体育馆举行范玮琪在幸福的路上巡演北京站，这是他孕后复出的首次歌唱。根据主办方表示呢，北京演唱会已经在1月13号正式预售，范范也将演唱新专辑的歌曲和《最初的梦想》《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最重要的决定》等金曲。哎，关注了一条演唱会的讯息，那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老狼任苏西，我要你。 姐

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好听的歌曲来自林俊杰，简简单单。最近呢，有消息说林俊杰将正式加盟春晚，将在上海分会场亮相带来表演。同时呢，昨天下午开始，四个分会场正式进入彩排。今年的央视春晚主会场是由朱军、董卿、康辉、朱迅和尼格买提主持。在今天，春晚首次联排的最终阵容也将得到曝光。这里是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苏颖。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新年贺新春，唐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名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威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 奥特莱斯。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

分开后还是朋友，假装着还能当成从没爱过，和眼泪在拉扯，让你以为我笑着，其实害怕你忽然回过头看我。听你说他比我懂得温柔，好过我总会忽略你的爱了，才明白失去后再没资格说挽留，因为他会比我爱你，你说比从前快乐。他比我更适合，爱都走了我才懂得，还奢望你能记得，想起我也会舍不得，过去那些伤心快乐无解负荷，都已不属于我，那么重的回忆该怎么拥有，还是要逞强让你走、哦、你给的幸福总该还的。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眼角的泪，它给过

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气。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旋律加上轻快的节奏，瞬间将我们带回到恋爱的美好。这首歌呢，绝对是16年的大热单曲，也确实浪漫温暖治愈人心，来自周杰伦告白气球。这里是 MyFM 100.5 周末早阳光，我是 Suki。 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内地女歌手何静，2001年推出专辑《月亮偷着哭》，也让何静拿遍内地和港台所有音乐奖项，当时呢成为中国大陆身价最高的华语流行女歌手。马上听到何静《月亮偷着哭》。就怪那一场大雪让你

首来自 Billy Don't Eat。 11:15正在陪伴你的是 MyFM 100.5 周末早阳光，我是苏萍。接下来这位歌手呢是中美混血的倪安东，因为英文名叫安东尼，中文名就倒过来叫倪安东，很好记哈。2009年的时候他参加超级星光大赛出道，出演过电视剧，也发表过专辑。马上听到倪安东失败的分手。 想说如果你能够走向幸福，我再苦也会祝福。想再亲亲你，从此就要陌路，灵魂始终漂浮。一瞬间涌上太多，铭心刻骨，忍不住泪眼模糊。失败的分手，我应该宽容，却在伤痛。你应该怎么，却哭着抱歉倒在我怀中。失败的分手，我恨自己像最始终，挡住了你去幸福的路口。在白天放空，夜里发作，看思念长成心魔。一瞬间涌上太多，铭心刻骨，忍不住泪眼模糊。失败的分手，却在伤痛，你应该怎么，却哭着抱歉倒在我怀中。失败的分手，我恨自己相对失踪，挡住了你去幸福的路口。哦哦哦，分手给像海阔天空，不应该留守，隐居在阁楼，抚摸就感动。失败的分手，我不靠着你的温柔，在你心中充满遗憾迁就。 蜻蜓 APP 二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 一首来自拉拉徐佳莹不要再孤单。在刚刚过去不久的跨年演唱会上，徐佳莹和古巨基一起合唱了情歌王。说来呢，两人也算是老朋友了，毕竟当初都参加过综艺节目我是歌手，而且同样都是台湾人。在今年的四月份呢，徐佳莹将开始第二次全国巡演，还有消息说徐佳莹会在演唱会结束之后推出自己的新作品，非常值得期待。这里是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苏敏。蔡明佑，我可以。 寄没有地址的信，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你

Someone's gonna catch me when I fall. Are you? Who's gonna catch me when I fall? Catch me when I fall. Someone will catch me when I fall. 来自鹿晗《某时某刻》。在今天凌晨呢，鹿晗在微博上晒出两张童年旧照，他感慨说，翻出小时候的照片居然比现在还会穿衣服。照片中的小鹿晗呢，外套穿了一件牛仔夹克上衣，一手摸着下巴，造型满分，再加上大大的眼睛，帅气的笑容，简直十足可爱。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5 Miss Forty， 我是苏萍。徐美静《影子情人》。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结束。

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见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了泪，当一个人看旧电影，是我不小心而已。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一首来自徐若瑄《爱笑的眼睛》，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周末早阳光，我是 Sohin。 综艺节目《梦想的声音》在周五的时候播出了本季的最后一期节目《梦想的声音巅峰歌会》。经过三个月的讨教和等待，素人和导师们终于迎来了最受期待的万人演唱会现场。收官之战呢，引入了更加刺激的玩法，导师们的演唱曲目是由其他导师直接指定的。张惠妹现场呢，被指定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一首华语摇滚经典《无地自容》，阿妹用更加热情的摇滚方式再度改编了这首时代金曲，一时间整个现场仿佛都成了阿妹的个人演唱会。接下来同样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歌曲《我最亲爱的》，不要走开，下一时段我们再回来。 My taste，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self， 我的自己 ；My style，My love。这里是 MyFM 100.5，我的音乐电台。 MyFM。 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我想你喜欢现在的我，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想起你的模样，有什么错还不能够被原谅？